他是法国的流行天王。好像听一些之前非常流行的歌曲，到现在呢，它也是一种时髦，时尚总是循环的。在周末的时候呢，就看到了一条消息啊，那就是 Chuck Berry 他享年91岁，高龄的他呢是去世了，他奠定了摇滚乐的一个基础，而且有很多首歌曲就在上周，我记得好像周五还是周四的时候就有放过他那首 You Never Can Tell， 这都是摇滚乐的鼻祖型的这样的一些歌曲了。那我们再来回味一下，同时也要纪念一下这一位摇滚的先驱，而他也带来了在摇滚当中浓浓的布鲁斯的风味，也是非常多乐迷很喜爱的一位音乐人。 And now the young monsieur and madame have rung the chapel bell. C'est la vie, say the old folks, it goes to show you never can tell. They furnished off an apartment with a two-room robot sale. The coolerator was crammed with TV dinners and ginger ale. But when Pierre found work, the little money coming worked out well.C'est la vie, say the old folks, it goes to show you never can tell. They had a hi-fi phone, oh boy, did it let it blast. 700 little records, all rock, rhythm, and jazz. But when the sun went down, the rapid tempo of the music fell. C'est la vie, say the old folks, it goes to show you never can tell.They bought a souped-up chitney, was a cherry red 53, and drove it down to Orleans to celebrate the anniversary. It was there where Pierre was waiting to the lovely mademoiselle. C'est la vie, say the old folks, it goes to show you never can tell. 这里是音乐随心听。 Turn Around， 这样一段很舒服的电音是来自于美国的一位音乐制作人。正在收听到的音乐随心听，每天都会带来不一样的节奏。好像刚刚这段音乐呢，也特别适合现在外面的天气，有些阴暗的，但是呢，在周一又不要过于激烈的这样的一种节奏。林忆莲，不必在乎我是谁。林忆莲的歌声当中呢，总是有一些故事会让你感觉到百转千回，而且是一个成熟女子对于情感的领悟还有释怀。 Julia London 带来的 Fly Me to the Moon。 Fly me to the moon and let me play among the stars. Let me see what spring is like on Jupiter and Mars. In other words, hold my hand. In other words, darling, kiss me. Fill my heart with song and let me sing forevermore. You are all I long for, all I worship and adore. In other words, please be true. In other words, I love you. 这首歌呢是美国动画片《带我去月球》的一个片头，哎，还有就是好莱坞的一个电影《太空牛仔》的片尾，以及很多的一些游戏呀、韩剧呀，很多连续剧当中的一些音乐都用到了它。其实呢，最早是写在1954年的时候，也是 Bat Howard 他最有名的一首作品，在1960年的时候呢，由 Peggy Lee 来演唱的版本而成名了。现在还是会在一些什么喝咖啡的地方，或者是一些酒吧当中，都会听到《Fly Me to the Moon》。正在收听到的是音乐随心听，每天都会听到一些不一样的心情。今天呢，下面的这首歌曲送上一首老歌，而且是一首粤语歌，一起来听听哥哥张国荣的《默默向上游》。 幸运不肯轻招手，我要艰苦奋斗，努力不会有极限，若遇失败再从头，现实欺弄不担忧，我要跟他决斗，挺着胸对抗命运，用力握实我拳头，成功不会骤然降，喝彩声不想白白承受，求能用心，求能用功，求能做好鼓手，像脑海的小宇宙，冷雨凄风继续有，我愿那苦痛变力量，默默忍泪向上游。 星，不想白发承受，求能用心，求能用功，求能做好鼓手，像怒海的小孤舟，冷雨凄风继续游，我愿那苦痛变力量，默默忍泪向上游。 上世纪八十年代特有的这种编曲，这样的调调，这样的风格。1983年的时候呢，张国荣推出了他的第二张粤语专辑《风继续吹》，主打歌《风继续吹》呢是带着一种淡淡的哀愁。那这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它是来自于电影《鼓手》当中的《默默向上游》。看歌词呢，你也会感觉到它其实非常的正能量。而且当时的张国荣是处于郁郁不得志的状态下，但仍然是充满了斗志，诉说只要坚信肯努力，总有一天会出人头地。啊，这也可以鼓励到很多喜欢音乐的，或者是喜欢张国荣音乐的这些朋友们。每当阴天的时候呢，耳边都会响起一首歌，不知道这首歌是否和你想到的那首是一样的。 开灯的房间，当所有思绪都一点一点沉淀，爱情究竟是精神鸦片，还是是寂寞的无聊消遣？香烟印成一滩光圈，和他的照片就摆在手边，傻傻两个人笑得多甜，开始总是分分钟都妙不可言，谁都以为热情它永不会减，除了激情褪去后的那一点点倦。也许像谁说过的贪得无厌，活该赢了谁说过的不知检点，总之那几年感情赢了理性那一年。就算都体验，若想真明白，真要好几年。 开灯的房间，当所有思绪都一点一点沉淀，爱情究竟是精神鸦片，还是是寂寞的无聊消遣？香烟印成一杆光圈，和他的照片就摆在手边，傻傻两个人笑得多甜，傻傻两个人笑得多甜。 有一些歌呢，原唱和创作者分别去演绎，真的能够诞生两个截然不同的版本。这一版的莫文蔚唱呢，不能说不是经典的，但是她唱到的是一段感情当中有纠葛心理的女孩的心路历程。那李宗盛唱的同样的一首歌，却是道尽了一生的情感路上那些酸甜苦辣。所以有人说，听李宗盛，如果你太年轻的话，真的有点听不懂，而且还会觉得他的声音好像不是特别的在调子上，而很多歌曲都有点像念白一样的那种向你诉说的娓娓道来。但当你思绪在某一个时刻开始沉淀的时候，也许你真的就可以听懂李宗盛了。很多的人呢，又会把李宗盛当成是自己一些这么多年走过来的一些心路历程当中的一个总结者，总能够在他的歌曲当中找到自己。正在收听到的是音乐随心听，来听一个不一样的 Dancing on the Kitchen Tiles。 She calls me pet names and our friends look so confused because they don't understand the language that we use. The bottom step of the stairs is where we hold each other tight, because it's the only place to match our height. The top of the morning, it is 3 a.m. and she makes the time fly when we're having a good time. Dancing on the kitchen tiles, we move around the room and dive until we get tired. Dancing on the kitchen tiles, the swing around late to watch our favorite films. Sometimes we fall asleep before we see the end. We like our showers and a moderate heat, but that's when she leaves enough hot water for me. Oh, top of the morning and it's 4 a.m. She makes the time fly when we're having a good time. It stifles our morning when it's late at night, but she puts the color inside of my life now. Dancing on the kitchen tiles, we move around the room and dive until we get tired. Dancing on the kitchen tiles, we swing around a little more. Oh! Kitchen, 两点之间的徘徊，固定着每天的城市节奏，按部就班的循环往复着模式化的生活路径。抛开已久的烦闷，编写不同于常规的生命主题，与车轮不约而同的去丈量生活的炫彩半径，勾画属于自己的生活圆周。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密密麻麻的资讯网络，寻找可以与你朝夕相随的同性价值。话里话外的讨厌主题，编织着有形有色的点滴生活。行走在记录着往事的城市街道，驾驶着私家爱车，驾驶着一种聆听心情。移动资讯的新车私家定制，

听这样的一段电音呢，感觉很应该是有一种好像真的有东方的音乐元素在其中，但是真的不知道他当时做这段音乐的时候，去混音的时候究竟是怎么想的，是不是听到了某一段东方音乐元素然后有了一些灵感，还是说就是纯是来自于北欧的那种创作的灵感和状态呢？不管怎么说，这是一段很奇妙的音乐。欢迎回到下半时段的音乐随心听，你好，我是阿丽。每天中午11点到12点一个小时当中呢，我们要来听的就是那些很富有想象力的，或者是能够打动你的这些音乐。在微信的公众账号 YGTP986，你也可以来找到我。在1971年的时候，列侬和他的妻子大野洋子住在英国乡下的一栋豪华的别墅当中。年初的某一天早上，列侬起床之后，在洋子的陪伴之下写下了一首歌的歌词，这首歌就是 Imagine。 那部分的音乐呢，是在他家那架著名的白色钢琴上写成的。这首歌之后呢，真的是扬名海内外啊。过了这么久，听到这首 Imagine， 依然很多人会觉得非常的感动。我们就再次体会一下吧， John Lennon Imagine。 Together dance cheek to cheek. Yes, heaven, I'm in heaven. And the kids that hung around me through the week seems to vanish like a gambler's lucky streak. When we out together, dancing cheek to cheek. Oh, I'd love to climb to mountain, reach the highest peak. But it doesn't thrill me half as much as dancing cheek to cheek. Oh, I'd love to go out fishing in a river or a creek, but I don't enjoy it half as much as dancing cheek to cheek. Now mama, dance with me. I want my arms about you, the charms about you will carry me through. Yes, heaven, I'm in heaven, and my heart beats so that I can hardly speak, and I seem to find the happiness I seek. When we out together, dancing cheek to cheek. Take it, Ella, swing it. Heaven, I'm in heaven, and my heart beats so that I can hardly speak, and I seem to find the happiness I seek. When we're out together, dancing cheek to cheek. Heaven, I'm in heaven, and the cares that hung around me through the week seem to vanish like a gambler's lucky streak. When we're out together, dancing cheek to cheek. Oh, I'd love to climb a mountain and to reach the highest peak, but it doesn't thrill me half as much as dancing cheek to cheek. Oh, I love to go out fishing in a river or a creek, but I don't enjoy it half as much as dancing cheek to cheek. Come on and dance with me. I want my arm about you, the charm about you will carry me through to heaven. I'm in heaven, and my heart beats so that I can hardly speak, and I seem to find the happiness I seek. When we're out together, dancing cheek to cheek. 爵士乐的灵魂人物 Louis Armstrong， 还有就是 Ella Fitzgerald， 他们两个人合作这首 Cheek to Cheek。 在14年的时候呢，看到 Lady Gaga 和也是爵士界的大神啊 Tony Bennett， 他们俩也合唱了这首 Cheek to Cheek。 印象当中好像看到过一个现场版本的演出，那 Lady Gaga 也是一改往日那种很搞怪的让人感觉很大跌眼镜的造型，但是正经起来华丽起来也让人看得如痴如醉啊。这也许就是爵士的魅力。那爵士呢是有温度的，它让人感觉到很温热很暖心，在那种慵懒当中呢去散发着能量。也希望这样的歌曲在今天这样的温度当中给你一些温暖。接下来听一首老歌吧，让我们回到阳光总在风雨后的许美静那个年代。 相信有彩虹。 会在你的左右。 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s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想象到这样的音乐如果是在电影当中去用的话，男女主角呢伴随着这样的节奏去跳一段 Tango， 一定是赏心悦目的，以为是幻想的 Tango。 这首歌曲呢节奏从紧张再到舒缓，就是一键成名这部影片当中男女主角的跳舞时候用到的一个很浪漫的音乐。那演唱的这位女歌手呢，她是上个世纪法国60年代很知名的一个女歌手，还有就是演员。她的父母呢也是在做音乐的，所以可能从小耳濡目染啊。她出生在1941年，听她当时的这个声音那么的灵动，完全就是一个小女孩在唱歌。当然她演唱的德文歌也是具有相当的水准的， Jacqueline Bauer。好像还真的挺想找来这样的一段电影当中画面去看一下啊，一键成名就是键盘的键。看下时间，今天的音乐随心听要为你送上最后一首歌了， Escape。 也希望大家在周末的那个状态当中呢，赶紧回到工作的这样的一个节奏当中来吧。虽然天气不是特别给力，但是音乐还是很给力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 I was tired of too long. Like a worn out recording of a favorite song. So while she lay there sleeping, I read the paper in bed. And in the personal columns, there was this letter I read. If you like piña coladas, my lady, I know that sounds kind of mean, but me and my old lady have fallen into the same old routine. So I wrote to the paper, took out a personal ad, and though I'm nobody's poet, I thought it wasn't half bad. Yes, I like piña colada. Said, oh, it's you. Then we laughed for a moment, and I said, I never knew that you like piña coladas and getting caught in the rain. 北京市